武汉能否成为918大案侦破工作新的转折点？犯罪嫌疑人真实身份即将浮出水面，为何再次节外生枝？谁是制造918惊天大案的真正主谋？档案继续揭秘。 博物馆天价文物被盗，震惊中外，刑警立军令视擒盗贼， 失窃文物的总价超过6亿元， 大盗如惊弓之鸟，再盗车疯狂逃窜，现场作案工具却暴露疑犯行踪，神秘人物揭开主犯真实身份， 在黑社会有个外号 叫计算机， 勇擒大盗，刑警立下战功。档案解密国宝奇案之918大案一网打尽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见多识广是先生，知无不言是朋友。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。